小姑娘，修长的身材叫模样，长长的头发嘛黑又亮，走起路来又摇又摆，啦啦啦啦。怎么办？美丽的姑娘嘛要欣赏，偷偷地望她嘛又何妨？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回头望她一眼。向前走，向前走，回头望她一眼。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外，把我吓了一大跳，啦啦啦啦。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，你的付出。

抱歉，眼泪也

着气球出的时候，我去了南方，寻找埋在那儿孤独的承诺。路上风景和我一样都是过客，河水的脸一样一闪而过，捡起一片叶子准备离开这儿，飘飘零零的生活总有归期。在回程的路上我遇见了你，那片孤独上吻下了唇印，告诉我你爱的歌被谁唱起，歌词里我爱的全是你。我学了你爱的歌被谁听取，忘情的没看见你要离去。

来的时候，我又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。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。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 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歌曲，听到这首歌难免会要回味一下自己曾经的时光了。之前玩的一个叫人人网关闭了，所以引发了很多85后的回忆啊，很多人都回去翻看以前的一些日志啊，还有相册。其实觉得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记录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偶尔能够回头的去看一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来听郭富城《我一直走》。 我对不起，亲爱的你，这个不是我想看到的结局，我已无能为力，面对我自己。我不想只有回忆，我一直走，不肯回头，总是相信有个坚持的理由。不管心中多少挣扎，还是不知所措，只等我感觉迟走。天空海阔，充满多少真相，怎么我看得贪心，忽远忽近听到谁在说，我愿然回首，心中感到一份莫名的颤抖，看不透壮士的真相，让我执迷执着，只看到一无所有。 我把它做成肉泥，懂吗？ 天空海阔，充满多少真相，怎么我看得贪心，忽远忽近听到谁在说，我低着头，然回首，心中感到一份莫名的颤抖，看不透壮士的真相，让我执迷执着，只看到白来换自由。 一直走，这是由孙红雷还有郭富城主演的电影《全民目击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当时郭富城唱了这首主题曲，孙红雷就表示有几分的不开心啊。他表示说，如果郭富城将这首歌让给自己的话呢，他就给郭富城介绍女朋友。

首歌曲啊，来自蔡依林的《日不落》，这是一首翻唱的歌，翻唱自一个瑞士的乐队，叫做 BWO。据说这首歌出来之后，在台湾的很多小学都用这首歌来代替铃声。接下来呢，还是蔡依林的歌，但是演唱的是信和他的女儿小丸子一起带来的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仔细听啊，小丸子唱的真的蛮好的。 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，你需要一个人找个地方静一静，究竟什么应该要放弃。 从最开始写字的为什么到不了，点到才到才这样，等就不要怕， 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听到小丸子的声音，就知道这绝对是信的女儿，因为那个语气啊，那叫一个满不在乎，又拽又可爱。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是王菲，是她为电影《匆匆那年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岁月宽容恩赐，轮回的时间。

在九几年的时候，杜德伟就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，后来呢，巫启贤是紧跟其后啊，就在他的《爱那么重》的专辑当中重新编曲演绎了这一首歌。他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啊，是由彭羚来演唱的。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卢春如的歌《我不是他》。 我不是他，我是我，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，我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，你认清楚了没有？我的名字能不能别再喊错？我没办法替他爱你，你的遗憾我无能为力。你和他的过去和我真的没有关系，可不可以别再叫我陪你回忆？我不是他，我是我，请不要在我脸上找他的笑容。那个照片里的女孩，她已经离开很久，爱你的人 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我不是他》，可能他早就被大家所遗忘掉了，但是肯定还有很多人记得这一首歌吧，因为这确实是一首上乘之作了。现在卢春如不唱歌了，他是飞碟电台的一位还不错的 DJ。 OK， 继续来听陈奕迅的歌《新的距离》。 我忘记了是那个夏天，你轻靠着我飘散而过的落叶，为了誓言，让时间延伸就像永远，迟钝如我也感觉到的边缘，在思念的空间里不断徘徊，那距离却越明显，持续地提醒我现实的界限。有一遍，我忘记了是那些时间，你言辞闪烁，原因当然不明显，试着看见

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学舞蹈，世纪创意；学美术，世纪创意；学乐器，还到世纪创意。暑期班报名，享受68折超值优惠，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，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，89358630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大兴新闻网消息，2号上午。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配套安置房项目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。本项目是魏善庄镇北部四个村1300户百姓的回迁安置房，占地面积23公顷，建筑规模84万平米，地上总建筑面积56万平米，地下总建筑面积28万平米，共计建设6372套安置房。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招标工作，依据计划力争2019年5月回迁入住。本项目也是被列入2017年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。大兴信息网消息，据悉，大兴一中西校区预计2019年9月建成使用。大兴区第一中学西校区周边西兴路规划横13路市政道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正在进行全面公示。西兴路是西永路到卢东路，道路全长约650米，红线宽度40米，为城市主干路。市政管线总长5410米，规划横13路即是西永路到卢东路，道路全长约630米，红线宽度30米，为城市次干路。市政管线总长度4175米，同期实施拆迁、绿化、交通等工程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看到你的周围和身边背后，回想梦一般 绝对是一个才子啊。那才子身边呢，从来不少佳人，像他身边出现过的江心、王菲还有高原，这三个都不是一般的女人啊，可见她的魅力非凡啊。这首歌是来自窦唯的《希望之光》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《送别》，听上去这首歌少了几分。